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一心想成为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成绩不好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雄心，一切皆可以改变。看，沙里波夫从一位差生成长为著名宇航员，不但为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也让更多的人迷上了太空。1981年，沙里波夫高中毕业后报考苏联奥伦堡航空学校，因分数不够没能通过入学考试。第二年，沙里波夫报名参军，在滨海边疆区航空兵团技术部服役，并发奋努力考上军校。1987年，沙里波夫从苏联科哈科夫空军飞行学院毕业，飞行时间超950小时。1990年，由于勤奋学习和成绩突出，沙里波夫被俄罗斯宇航局一眼相中，成为宇航员候选人，到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训练。1992年，他完成空间训练，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第一位宇航员。1998年1月23日，沙里波夫乘坐奋进号航天飞机6号座位升空，他要当太空导游，带领7名美国宇航员到苏联和平号空间站。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航天飞机与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沙里波夫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英雄。2004年10月14日，沙里波夫以飞船指挥官、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搭乘联盟号飞船到达国际空间站，进行第二次太空飞行。同行的还有华裔美籍宇航员焦立中和美国宇航员罗伯托·维托里。2005年1月26日，沙里波夫背上飞行器进行太空行走，这是他的第一次太空行走，而焦立中已经是第五次太空行走了。他们的任务是安装指令舱工作平台、欧洲的实验仪器、日本空间暴露实验包、俄罗斯生物学实验室。太空行走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宇航员不能离开航天器，最好一只手不能离开航天器太远。由于几台实验仪器都要安装在空间站最远端的横梁间，沙里波夫只能像猴子一样在各横梁间穿梭、跳跃、飘荡。为了表现自己没有危险和勇敢无畏，沙里波夫特意在太空翻跟头，前空翻、后空翻和侧翻。 沙里波夫创造了许多惊险画面，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他因此被称为最勇敢的宇航员。2005年3月28日，沙里波夫和焦立中又爬出空间站，安装三根通信天线。突然，一根天线悄悄溜走了，沙里波夫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可能是用力太大，连人带天线一起飞向地球。尽管天线和人都很轻，但仍按照初始速度的惯性飞行，会渐渐飘远。沙里波夫忙一把抓住空间站的一根横梁，当他喘口气儿看看脚下，发现自己正飞经祖国吉尔吉斯斯坦上空。这一次沙里波夫太空行走4小时30分，在回到空间站之前，沙里波夫将一颗不到10千克重的俄罗斯纳米科学卫星捏在手里，然后把它像扔保龄球一样用力抛出，并嘱咐他：你一会儿被激活就有了生命，快乐地飞吧。2005年4月25日，沙里波夫胜利返航，这次飞行历时192天19小时1分59秒，围绕地球运行3032圈。沙里波夫两次升空，一次到和平号空间站，一次到国际空间站，飞行时间共201天14小时48分53秒，两次太空行走历时9小时58分。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地球生命来自哪里？是海洋中的有机生命体演变而来。那海洋中的有机生命体来自哪里？科研人员研究陨石中有机分子的变化，判断陨石是否存在生命，从而揭开地球生命起源的谜题，并为寻找其他星球现在或过去是否存在生命提供了科学依据。陨石、彗星和小行星含有太阳系中一些最古老的和最原始的材料，被誉为太空标本。科学家通过分析陨石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特点，可以破解宇宙和太阳系的诞生、演化和许多科学谜题。早在1961年，东方号飞船载着世界第一位宇航员苏联空军少校加加林，打开了人类通往太空之路。东方号飞船共发射了6次，后因为座舱容积小，只能容纳1名宇航员，1963年被上升号飞船替代。1985年，东方号飞船经过改装，摇身一变成为试验卫星，苏联人称它为垫脚石试验卫星。垫脚石试验卫星实际上是一艘无人飞船，重6.4吨，中间的咖啡色球体是返回舱。它不但能比一般试验卫星装载更多的科研仪器，而且能返回地面，带回各种试验结果。从垫脚石1号到垫脚石12号，他们为苏联的航天科学试验做出巨大贡献。其中的垫脚石8号在1992年进行的蛋白质结晶试验曾经震撼世界。2005年5月31日，俄罗斯和欧洲空间局的垫脚石14号从拜格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它的科学任务是试验流体物理学、生物学、材料科学、辐射剂量和宇宙生物学，包括一个著名的测试，就是苔藓在太空恶劣条件下生存的能力。 14天后，返回舱回到地面，苔藓在太空依然存活，非常成功。最有意义的便是垫脚石14号的生命签名试验。它携带一块来自苏格兰由湖底沉积物形成的拳头大小的岩石和一块澳大利亚沉积岩。这是卫星要执行的39个太空使命之一。科学家将这两块带有生命特征的岩石放在飞船返回舱的外面，仿真陨石冲入大气层的过程。当卫星以每秒8000米的速度返回地球时，岩石中的有机分子经受了烈焰的考验。试验证明，经过17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两块岩石的大部分已经烧焦融化，融化后的表面呈奶油色，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最后，在原子水平下进行分析，科学家惊奇地发现，澳大利亚沉积岩中所含35亿年前的生物体化石幸存下来，苏格兰拳头大小的岩石中仍可以检测到生命体的化学痕迹，它们都还活着。试验证明，地球生命可能来自太空。为什么火星探测器都在苦苦寻找一样东西——水？火星上存在过水，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它到哪里去了？火星侦察冰号探测器寻找火星水，对人类探测火星、对火星是否存在过生命都具有重大意义。火星水的意义重大，生命由核酸、蛋白质和水等物质组成。如果在火星上发现水，火星就可能存在过生命。如果火星上存在过生命，火星原来就可能是一颗绿色星球。如果火星是一颗绿色星球，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荒凉寒冷的世界呢？人类还有一个梦想，如果火星上有水，火星将来可能是地球人的第二家园。为此，美国宇航局利用最先进的侦察卫星技术建造了一颗火星探测器——火星侦察冰。它装载了高分辨率成像仪、背景摄影机、彩色成像仪、影像频谱仪、气候探测器、浅地层雷达、重力场探测仪、大气层结构探测仪等新科技设备。其科学任务是以极高的分辨率对这颗红色行星进行详细考察，分析火星的地貌、地层、矿物，寻找两极的冰和地下水，监测火星的天气、气候、环境和地质，为未来的好奇号火星车寻找着陆地点。2005年8月12日，火星侦察冰发射升空。2006年3月10日，经过七个月飞行、三次轨道修正，火星侦察冰终于到达火星上空。通过采集火星表面的精确图像，火星侦察冰为这颗红色行星描绘了一幅详尽的数字地图。火星侦察冰在火星上飞得很低，只有255至320千米，可近距离观察火星。它的探测仪器能探测出火星地下1000米深处是否有水，雷达仪器能探测地下岩层和地下水，望远摄像机可判断 0.3 米左右的物体，彩色相机会监测火星每天的气象变化，辐射计能监测大气层每一层的温度、水汽和尘埃的变化。2008年3月3日，火星侦察冰拍下第一幅火星北极附近的雪崩图像。火星侦察冰还是摄影高手，他使用高清晰度摄像机拍下几万张照片，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火星的秘密，让人浮想联翩。维多利亚陨石坑内的波纹是水留下的吗？一只巨大的漂亮蓝眼睛是怎样形成的？它也是陨石坑吗？而梦幻树就像地球北极附近的树木。2008年6月，火星侦察冰在火星上拍到干裂的土地和凸起的岩石。这片干裂的土地似乎是湖泊、河流留下的痕迹，凸起的岩石应该来自太空的陨石。那么水到哪儿去了？2011年7月，火星侦察冰在火星南极附近拍到覆盖的干冰， 这种冰并不稳定，温暖的夏季来临会解冻转化成气体，由于尘埃混合成冰，周围有一圈金色花边，中间的圆坑大约有60米宽，几米高，这些都是红色星球上流动水的证据。2012年3月14日，火星侦察兵在火星北部的亚马孙平原地区拍到火星沙尘暴，蜿蜒的沙尘暴旋转上升，大约高20千米。天气晴朗时，沙尘暴经常发生在地球和火星上，当地面被太阳加热，暖空气迅速上升，灰尘拉离地面，如果条件合适，空气开始旋转，便形成了旋转沙尘暴。怎么样？火星侦察兵聪明吗？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一名宇航员上天时是一个国家人，回来时竟是另一个国家的人，奇怪吧？克里卡洛夫曾参加6次太空飞行，2次到和平号空间站，2次搭乘美国航天飞机，2次进入国际空间站，他被称为太空快车手，至今保持着人类太空飞行时间的最长纪录。克里卡列夫大学毕业后，参加苏联国家特技飞行队，以高超的飞行技术与大胆的飞行艺术赢得一系列桂冠。1983年莫斯科冠军，1986年苏联冠军，1996年欧洲冠军和1997年世界团体赛冠军。1985年，克里卡列夫被选为宇航员，分配到暴风雪号航天飞机机组。1988年11月26日，刚满30岁的克里卡列夫搭乘联盟 TM7 号飞船，从拜克努尔航天中心首次升空。1991年5月18日，他又搭乘联盟 TM12 号飞船第二次升空，在太空和和平号空间站度过了311天20小时0分54秒。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空前绝后的飞行。苏联解体时，克里卡列夫正在和平号空间站上执行任务。1992年3月25日，当克里卡列夫佩戴着印有苏联标志的 CCCP 的宇航帽和宇航服钻出返回舱时，他已经从苏联宇航员变成俄罗斯宇航员。天上人间，人们送给他最后一位苏联公民的外号。有记者问，你是回苏联的家还是回俄罗斯的家？克里卡列夫回答，我回我祖国的家。1994年2月3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克里卡列夫成为第一位乘坐美国航天飞机升空的俄�罗斯宇航员。1998年12月4日，克里卡列夫乘坐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他在航天飞机上做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实验，为国际空间站安装曙光号试验舱，测试俄罗斯新型宇航服，顺便发射了2颗卫星。2000年10月31日，克里卡列夫从拜克努尔航天中心搭乘联盟 TM31 号飞船，率领国际空间站第一支远征一科考队，打开了国际空间站的第一扇舱门，踏上了第一个脚印，按亮了第一盏电灯，发出了第一个声音，国际空间站从此有了生命。2005年4月15日，克里卡列夫搭乘俄罗斯新型载人飞船联盟 TMA6 号，以远征11科考队指挥官的名义再次入驻国际空间站。在几乎半年时间内，他做了许多秘密试验。2005年10月11日，他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到俄罗斯。此次他在天上飞行了179天0小时23分23秒，围绕地球2818圈。克里卡列夫6次远征太空， 共在太空度过803天9小时42分，超越了同事阿夫德耶夫747.59天的世界航天记录，创造了人类太空飞行时间的最长记录，至今无人超越。太空行走是宇航员的工作，也是勇敢的象征。克里卡雷夫在6次飞行中曾8次太空行走，共计41小时26分，为各种太空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原来倦了便放下双手，也可以。